星期点天天有聊，又暴跌了。昨天呢，上证指数跌了 8.49%， 创八年来最大单日的跌幅，基本快跌停了。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 4.61%，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5.17%， 美国道指开盘就狂泻1000点，标准普尔500跌了 4.92%， 科技股更惨，纳斯达克跌了 7.92%， 快和中国接轨了。一系列的个股和交易产品还触发了那个叫熔断机制的，就是在5分钟内如果跌幅达到或者超过 10% 就不交易了，先歇会儿再说。无论全球股市还是大宗商品持续下跌连绵不绝，一开始欧美股市说受中国影响下跌了，回过头来他们的下跌又影响了中国的股市，特别像足球看台上的人浪转了一圈又一圈停不下来，已经形成金融危机后最大的下跌。这种惨无人道的下跌还有了一个新词儿，叫投降式抛售。短期唯一反弹的就是黄金了，可是大家都知道黄金最大的功能是什么，是避险，就是规避风险，它越涨越反过来说明风险在加大。不过估计中国大妈的黄金还套里呢，也没赶上抄底。本来前天国务院批准了养老金入市，入市最高比例是 30%， 据估算呢，这将带动10000亿长期资金入市，按说呢是利好啊，怎么扛不住了呢？哎，因为这一轮啊不只是股市的事儿，而是担心经济出事儿了，其中最主要的担心是中国经济出事儿。各位都知道中国经济呢最近形势不是特别好，各方面的指标呢无论是 GDP 啊还是什么经理人采购指数啊等等都在下滑，所以政府一直在加紧工作，要稳增长啊，要全民创业。但天不随人意啊，8月12号开始人民币汇率突发历史性的贬值，雪上加霜。人民币贬值呢对中国经济呢是利是弊，各种说法呢都有，但从人民币断崖式的这个贬值的姿态上来说，感觉是凶多吉少。这还不算，紧跟着人民币的贬值之后，亚洲国家货币集体竞相贬值，无论是这个印尼的卢比啊，还是新加坡元呐，无论是新台币还是越南盾，都纷纷跳水。其中马来西亚货币叫林吉特，那贬值最为凶猛。8月14号，林吉特对美元一度暴跌1000点，跌幅 2.9%， 刷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那是不是17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要卷土重来呢？是谁引发了这貌似第二轮的亚洲金融危机呢？外界有人把它归结于人民币，归结于中国。英国金融时报的全球市场评论员 Jimmy Chisholm 他就认为说，在美联储今年加息的这个预期和中国需求增长放缓的双重打击下，许多新兴市场呢都遭遇了抛售，全球供应充裕也增加了大宗商品的这个抛压，如今投资者正在抛售投资组合里边的风险资产。这轮股市大跌的主要根源那是在中国的内地。崔森他就指出说，市场担忧中国经济疲弱和 A 股波动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但眼下有所不同。八月，中国央行宣布要完善汇率形成的机制，而后创纪录的幅度大调人民币的中间价，引发了人民币明显的贬值。那交易者呢，就把央行的此举就解读成什么呢？中国政府越来越担心国内经济下滑。其实早在7月的时候啊，美联储的会议上就提到过担心 A 股下跌，中国政府呢8月引导人民币的贬值呢，又让美联储对中国的担忧开始加重了。那我的朋友马光远呢，哎，为中国政府的动作他就辩解说，他说的确在人民币汇率8月12号进行历史性的调整之后，亚洲很多国家的货币呢应声贬值，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挑起货币战争，人民币贬值只是人民币放弃了过去人为维持在高位的做法，回归市场正常汇率的自然调整。马光远说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是亚洲国家货币的贬值只是一个表象，这背后是全球金融危机在经历7年之后到了最后真正画句号和寻找买单者的时候。很显然和过去很多次金融危机的逻辑一样，本次金融危机最终肯定还是以新兴市场陷入衰退而宣告终结。中国是啥？新兴市场的老大，该买单了。我们还是回到股市吧。有人把政府比作东方不败，说呢这位大师呢和其他武林人士一样奉市场经济为正宗，但是又身揣五样独门暗器，一个呢就是天量的国有资产，二呢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三呢是无限的这个印钞权，四是不受限制的这征税权，五呢就是对经济信息的垄断和操纵。于是在 风波险恶的江湖，这位叫政府的大师总是化险为夷，声威远播，政府万能啊。其实呢，这五样暗器呢都是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而言轻易呢动不得，只是最近江湖险恶啊，东方不败的投资拉动的这个金丹和土地财政的这个葵花宝典都不管用了，那五样独门暗器也试了一试，总是不如人意，于是终于琢磨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大暗器，就是什么拉升股市。顶层设计呢是好的，但所有的操作呢都得丝丝入扣，分秒不差，人脑必须胜过市场，否则这魔鬼一旦被放出潘多拉之盒，连制造它的人都没法控制。结果我们也看到了，魔鬼真的不听话，不论是政府牛还是国家是，不论是来了游击队还是解放军，警察都出动了，结果恶意做空的是不许了，都是挥泪做空的，无论国家队还是大爷大妈，满盘皆输，哀鸿遍野。其实呢，对经济呢，对股市呢，国外也有行政干预，但是它有一些底线，比如说美国的社保基金80年不入股市，为什么？第一，他们的政府认为社保基金是国民养命的底线保障，必须安全第一，为此呢，美国由联邦政府为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来买单，由财政部向社保基金发行不允许转让的特别国债，参照什么呢？通胀啊、市场利率等因素呢，确定它的回报率。第二呢，美国人呢，他崇尚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和行政控制，认为这社保基金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联邦基金，如果一旦入市交易，那就会形成市场控制和价格垄断，有损市场公平和效率，因此不能容忍社保基金入市。回过头来一对比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呢有自己的国情，政府呢不大可能为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来买单，于是呢只好让他们到市场上去觅食了。中国的企业年金呢早已经入市了，如今社保基金也入市了，当然还是有所控制的，给社保基金设立了 30% 的底线。不仅要社保基金自己去找食物啊，政府还希望社保基金成为稳定股市的镇海神针，让他在血腥的这个股市当中杀出一条血路。于是我们看到，在貌似的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时候，社保基金挺身而出。谁要说 A 股市场没有政府的独门暗器，那他是在卖萌呢。当然股民们都知道，有更多的资金入市，那对股市是利好啊。可是令人纠结的就是，社保基金是养命的钱，现在就不够，所以才需要到退休年龄的人要延迟退休，那一旦入了股市亏了，那就更惨了，也许我得看到80岁才能退休，怎么办呢？我们就得想办法呀，别让这社保基金赔钱呢。想什么办法呢？我猜无论你想的是一个什么办法，那都不是一个市场的办法，因为只要是股市就没有人保证它不赔钱，只要保证了，那就不是真股市。没有谁是东方不败，能救股市的只能是真的股市，能救市场的也只能是真的市场。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要手机下载哦，收藏里边的红起点，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脱口秀的那个秀瘦，欢迎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